好啊，翻嚟第二节嘅星期二得到啦。嗱，咁啊呢节咧，其实我哋另外有个话题咧，都其实之前我哋曾经做过，即系出过两次节目咧，都有讲啦，就关于呢个一周刊呢件事啦。 系卖盘啊， 一周刊咁啊上，即系佢我哋差唔多早一两个月前咧，咁嗰阵时开始传出话一周刊卖唔成啦，咁我哋就作出一个分析啦。啊，咁啊，其实咧分析就有两个可能性嘅。第一咧就係、是、一周刊咧就係、是、呢、個肥佬禮咧就好等錢使，咁啊對家咧呢、這個王浩咧就梗係有任務在身啦，就要嚟順幫佢完成呢個任務嘅。咁、這個任務係咩咧？就係、是、俾一筆錢佢，令到佢覺得一周刊可以賣成功。咁咧就可以掃除其他買家啦，因為咧當時可能唔止佢一個買家噶嘛，咁一定係潛在有其他買家喺度啦。又或者其實就冇嘅，所有買家都係王浩或者嗰邊嘅人假扮啦。呢個 分身嚟， 呢個出四億半，呢個出五億，呢個出四億八。 即係成班分身， 係啦，即係個全部圍標啊，全部都係我嚟嘅。咁啊，王浩咧就係五億咁啊中標啦。咁咧佢就攞八千萬訂金啊，或者嗰啲叫做初初一千萬誠意金啊，咁冇得退還嘅。後屘咧就再加埋埋就總共俾咗八千萬佢，咁咧就我哋做營運開支。咁到再俾錢咧，俾唔到，咁對方肯定係特登拖噶啦。咁咧令到咧佢哋一周刊咧唔掂，因為其實出面好多人都知啦，譬如許留山，咁你都有所聽聞啦。一周刊係真係好唔掂嘅，嗰、那個經營啊，各方面都嚇、啊，你講講啊。 因為自從佢宣布咗賣盤之後咧，佢哋更加唔理呢一本雜誌，因為你都知佢賣俾人啊嘛。 係咯， 所以成個傳媒都冇人理呢本嘢。 係， 咁你又唔幫手宣傳，佢個 image 又不斷咁下跌，又唔幫佢 call 廣告或者點樣唔保住呢個品牌嘅，哦，咁啊大件事啦！到人哋依家話唔賣啦，咁、yeah. 你只想接手翻嘅時候，咁你又變咗係件嘢已經係變咗，好似等於原本你係一個靚女嘅時候，係、嘛？三廿四、廿四、三廿六嘅時候，你兩個賣， 突然間都變咗四十寸， 你一變咗就三廿八、四十二。 射 四咁 样， 哇！变个啤梨， 啤梨。 咁你而家你想再，你再想话依攞嚟卖嘅话，已经唔得啦。 系啊， 系啊，你再接收翻已经好难搞嘅，所以一缩翻得翻变咗个网上版。 我觉得两个选择啫嘛，一系就抌钱搞翻好佢再卖，因为佢迟早都要卖嘅。老实讲，以香港嘅纸媒咁嘅环境，一系咧就而家壮士断臂执翻多少算数。 系。 其實睇翻今次嘅行動咧，你都發現到佢即係一變咗，仲網上版都仲想繼續保住呢、這個呢一周刊呢三個字咧，其實佢係仲有心機想賣嘅，因為記得嗰陣時咧，你唔知道大家有冇印象嗰陣時忽然一周，佢突然間要接書，其實嗰陣時大概忽然一周仲有成十幾萬書嘅， 個銷量好勁， 都算唔錯。咁就其實同即係當然同最巔峰成廿六七萬嘅時候，梗係冇得比啦。但係其實已經係算唔錯，但係佢。嗰陣時忽然一陣佢蝕少少就係嗰一季蝕少少，已經即刻堆咗本書佢。 係， 因為本書你佢忽然一陣冇人買呢個名噶嘛，亦都冇人再做落去噶嘛，即係冇人會接受呢樣嘢噶嘛。咁咪成個堆咗佢。你睇而家佢今次咧，佢一周刊咧，佢你見佢咧，依家俾人咁樣玩到咁樣咧，都唔肯，都唔會將佢執咗佢，仲繼續保留翻個紙， 即係想繼續賣， 想搏睇下有冇人買呢樣嘢。 嗱，咁啊，另外咧又有另我當時有另外一個解讀嘅。就是會不會肥佬禮都知道其實沒有人買的了這件事，因為呢全世界除了北京之外呢就沒有人會跟你買這件事的，那因為你價值是賣給他才值的，其他人也都不敢幫手，因為呢就算是你的朋友都不想被人知道我幫肥佬禮，分分鐘被人封殺的嘛。 問題就是香港的紙媒呢，老實說你要害一個人呢，就是你叫他做紙媒是差不多、 其實是兩方面的，好像那本 Face 雜誌就賣了的，喂，人哋厚到有聲有色喎，嗰本好厚，厚到黃頁咁滯喎，厚到啲廣告爆到七彩喎，唔係紙媒會死啊，係肥佬禮嘅紙媒會死啫，其他可能都有，即係個別嘅，你睇下有冇人封殺你咯，係咪先？咁當時我哋就作出一個另一個分析，就係覺得咧，肥佬禮其實知道咧冇人會買噶啦，係得上面，咁即使係咁樣都好啊，八千萬。喂，收幾千萬嚟頂住擋都好啊，起碼唔使即係點講啊？嗰塊明知自己俾人劈咗兩刀嘅，喂，攞塊膠布嚟貼貼都好啲啊！即係咧，明知嗰塊就算係紙巾都好，起碼握住唔好咁多血飆出嚟啊！嗰個八千萬就係嗰塊紙巾，係咪？雖然知道唔好好快成張紙巾變咗血水濕出嚟，但係起碼叫做好過冇嘛。 攞住8000万嚟指下桶都好嘛，係咪？即係我覺得咧，有咁嘅可能性都係嘅。所以當時我哋做咗兩個分析嚇，咁啊，佢亦都係諗住，喂，我哋收得幾多得幾多啦，冇人同你賣啦，還定都係咯，係嘛？攞翻啲渣拿都好啊。咁但係咧，頭先你所講佢哋嗰個過渡期咧，佢哋都係可能我哋之前分析有啲錯啦，如果咁講法。因為如果根據頭先你所講咧，佢一賣咗，佢冇繼續 keep 住，佢嗰個原意咧，即係話佢真係當賣咗俾人。 係噶，佢直頭係唔理，即係佢都係維持翻，都係做翻自己嗰啲咩動新聞啊，或者做翻自己 Facebook。 因為你都係嗰個叫做屬於呢個傳媒，都係做傳媒噶啦，係啦。咁咧，你收到嗰啲一傳媒嘅廣告嗰啲 package 套餐。就當時咧賣咗之後咧，就冇將呢個一週刊個 logo 或者佢或者唔幫你賣廣告， 即係喺佢啲 sales 嗰啲 proposal 度咧，已經即刻搣甩咗一週刊呢個字。 哦，嗱，咁如果從呢個蛛絲馬跡咧，即係話肥佬禮當時就冇咁高明，知道呢八千萬只係一塊藥水膠布，而唔係雲南白藥。 唔係佢諗住咧。 真係賣 得，真係賣得，真係賣得出啊嘛！如果賣得出嘅話，最費事你啦。 係啦，所以咧，我哋嘅分析咧，就因為而家多咗許留山呢個行內人啦、傳媒人啦，咁所以咧就會知道肥佬禮當時唔係佢啲計謀，亦都冇咁高明，佢真係以為賣出咗。嗱，呢個咧係而家我哋揾翻啲 fact finding， 揾翻啲事實先得。 咁佢嗰次係佢開心得太早咧，即係覺得即係高估咗自己，即係一。大陸即係好想買咗佢一週刊嘅， 亦都可能係。 但其實用八千萬就搞掂咗佢一週刊呢個品牌，係咪真係抵咧？ 抵，人哋落拍啫嘛，即係俾個訂金你，到最後唔買你嘅嘢，拖死你，因為你成盤計劃你係用個尾數嚟找噶嘛，或者你成個財務嗰個安排。係嘛？可能要個尾數有四億二，跟住我嚟呢個填呢個氹，呢個嚟填呢個氹，而可能完成到一個計劃。但係而家只係俾咗八千萬，你個八千萬冇問題啦，快好有咯。你告我告唔到㗎，老實講啦，人哋同你買乜嘢，全部用空殼公司啦，問你告佢一蚊啦，係嘛？裡面股本冇㗎嘛，冇錢嘛，你咪告佢間公司咯，清盤咯。哦，你成功咗啦，你贏咗啦，咁你有咩用啊？嘥律師費啫嘛，係咪？ 同埋咧。頭先阿 Dylan 話咧，咩搞紙媒未必係即會害死人咧，都未必嘅。其實睇翻依家咧，你見啲免費報咧，就算去到情報咧，當時啲人咧都好唔睇好嘅。你見下依家佢禮拜五咧，依家有能力厚到要拆兩份。 我免費報就反而掂喎，依家係好得意嘅喎，而家係。 所以 賣錢就大鑊啦。 所以唔係紙媒會死，係部分嘅啫，即係睇下你點樣做法嘅啫。啊，好似 AM 730都賺錢嘅。咁啊，《都市日報》都賺錢啦，《都市日報》最賺錢嗰份嚟嘅曾經嚇，咁而家賣完又買翻轉頭啦，係咪？咁你睇下紙媒就唔一定係死嘅問題咧，肥佬禮搞咩都會死，因為咧其實係人哋真係， 就因為肥佬禮呢三個字， 冇錯啦，因為人哋真係封殺你嘅呢個事實，即係我哋都要同佢講翻啲公道説話啦，唔係佢嘅經營手法唔得，係佢人哋係嗰個其實使橫手，使好多橫手去搞佢。 你睇下將蘋果薄到咩樣？ 喂，你冇廣告就係噶啦。不過咁講，《蘋果日報》嘅廣告其實係零舍貴，即係行內人喺劉生你知啦。佢嘅廣告裡面每一版都貴零舍貴過其他報紙噶嘛。咁以前咧，你有影響力嘅吃香咧，到人哋集體封殺你嘅時候，哦咁啊踩，老實講啊，所有客咧都踩到兩腳噶，睇你幾時死噶。 因為咧，你見到你嗰個銷量咧係咁跌咧。咁你真係冇辦法， 你冇咗影響力啊嘛。 同埋好多人才咧，俾即係其實嗰陣時都發覺佢嘅好多人才都俾嗰啲可能零一啊，直頭立場新聞啊，都可以出到錢嚟叫走佢。 你唔好講乜嘢啊！佢以前有個記者啊，而家專門喺度寫埋嗰啲嚇死人嘅稿啦。 咁啊，好多嘅，以前我都識得個一週刊記咩蘋果記者走去眾新聞定咧。HK 零有時類似嗰啲啦， 唔緊要啊，嗰啲就算啦，嗰啲都係做翻記者啫。呢個原本係做開蘋果記者，結果而家專門出埋啲文嚇到你嚇屈到你病嘅喎、 哦。咁嗰個就開計啦，嗰個本身的精神係有少少問題嘅嗰個女人啊，咁啊，即係呢個係同病有關，就唔係同蘋果日報有關嘅，係咪先？嗱，咁我哋咧要即係睇翻呢個肥佬禮咧。我發覺咗一個好有趣現象啊，就係咧，佢哋嗰個傳媒一傳媒好啊，一周刊啊，蘋果日報咧，好中意咧幫人求籤啊。咁我奇怪啦，咁耐以嚟咧，其實你 幫冇幫阿肥佬嚟求翻張自薪簽嘅，又即係冇幫你哋啲一傳媒員工去求簽嘅。 可能啲員工自己會走去求下一周刊或者一傳媒嘅名頭嘅。 我嗰啲員工都係 應該轉工咧。 我嗰啲員工都係幫自己求多啦。 係咯，唔係即係好奇怪，今年佢就揾沈大師去幫騰訊求簽啦。咁我都當時拗爆頭，喂，你憑啲咩幫騰訊求呢？你啊，你話我買咗一手騰訊啊，咁我咪係作為佢股東，我幫佢求簽，你代佢管理層嚟求簽係嘛？即係依樣嘢，我覺得有啲即係打緊飛機咁啦。咁你最緊要其實最需要求簽嗰個咧叫肥佬禮，係咪？第二個需要求簽叫一周刊嚇。咁你哋其實點解唔幫一周刊求簽？問下自身都好啊，究竟呢份周刊可以做到几时？系嘛？ 而家成个集团咯， 集团可能都可以挨一阵嘅，冇话即时死嘅。不过咧，今次冇咗伊笔笔钱咧，其实对佢个伤害我谂都几大下。因为咧，佢哋本身成个 package 噶嘛，突然间你笔钱咧唔到啊，咁后边佢哋断晒缆啦，咪一断咗缆咧，即系好似大陆嗰句说话叫资金链断裂啊，咁呢啲要爆煲你破产， 要断崖式咁样死亡咯。 哦，咁佢呢招系壯士斷臂咧，簡直係幾個鐘之內就決定。 都唔係問到佢唔決定，因為人哋唔嚟錢啊嘛。咁你點啊？你冇得賣嘅，你間間送俾人，人哋都唔要啊，係咪先？咁而家問題咧，一週刊仲可以賣到幾多錢咧？嗱，如果根據許留山你專業判斷啊，你行內人，呢份嘢賣唔賣到錢咧？仲 賣唔到啦！你其實得翻網上版啦，你更加做唔到啲咩出嚟，同埋你之前咧係咁傳啲消息出嚟話。啲記者原來 freelance 嚟，所以你發覺好多啲新聞咧，佢係喺 Facebook 啊，或者可能喺啲唔同嘅嗰啲網路間 抄翻嚟， 或者可能會又係講翻嗰件事啫嘛。 係， 你其實見佢啲水準咧下降都好緊要嘅。之前咪試過有人咧擋住架巴士，跟住又唔知即係擋住架巴士，唔知俾唔俾架巴士喺度鬧嚟鬧去，網上都傳咗好耐，即係傳咗一日到嘅。 佢先攞翻出嚟做新聞。 佢攞翻出嚟做新聞，不特止，佢係冇得。他們原本可以做到的那種能力是起下那兩個截住巴士的人是什麼人嘛，你應該是鬥快做這些事，不是再複述網上說的事嘛，所以這些就是 freelance 只可以做到這個位置，因為 網上 會給錢去 做，因為網上實在太快了，你叫 freelance 怎麼跟啊， 因為以前呢做新聞呢你是要投入一些資源下去，譬如他有時間去報的嘛，以前一周刊他成功就是呢他有很多狗仔隊去報友嘛，一報你三個月都可以，那這三個月他就是兩個人不離開你的這個叫做目標的嘛，是不是，那他就有機會有爆到，即是跟到一些獨家東西，你一般人跟不到他就跟到，但是現在喂他們在 Facebook 找廣告，在 Facebook 上面找資料，在 Facebook 上面找題材，全部在 Facebook， 喂我們已經看了兩天了，你才拿出來是吧，當是新料播出來，喂你那些微波爐隔了兩天的飯你都不吃啦。 還有呢，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到呢，之前試過講過他呢，一傳媒都炒了一 team 咧，專門用嚟整動畫或者整片啊，嗰班製作人噶。我心諗，哇，喂，你最嗰啲 最值錢 嘅，你其實嗰陣時最有創意啊，幫你整啲片好得意啊，動新聞啊，嗰陣時彈起嗰批人 最值錢就係呢班人。 喂，你竟然真係炒咗佢啊！喂，如果我係即係做開 agent 嗰啲嘢，我知道你冇咗呢條 team 啊，我都唔敢介紹你俾客啦，係咪先？你都做唔翻樣嘢出嚟啊？ 係啊， 邊個做啊？ 係啊，所以咧，佢係好短視，即係咧。這個肥佬禮咧，佢都係 好急要去止血，但反而佢今次咧，一周刊呢個變翻網上版都唔 cut 咗佢咧，好證明佢係好想再將呢三個字都攞翻出嚟。 係，咁啊，即係見到佢嗰個叫做咧，可能都急咗啊，即係咧去到嗰啲生死抉擇嘅時候咧，好似黑暗對峙咁啊！哇，嗰刻究竟應該點做咧？可能會有個錯嘅判斷，咁佢如果係炒頭，正如你所講炒嗰啲動畫製作嗰啲人才咧，就肯定一個錯嘅判斷，係嘛？因為你動新聞最值錢，其實唔係你啲片，係佢個製作咧，令人聽得好舒服，咁人哋會繼續聽落去嘛。哦，你嗰啲人才俾你炒曬啦。老實講啊，而家所有報紙、所有傳媒，你見東方日報都會抄你啦，或者都係類似咁嘅嘢啦。跟住網上有咁多嘢睇。已經冇人再睇你嘅啦，加上咧，你主力係靠一個 Facebook， 喂，而家 Facebook 都係老人睇嘅啦，後生仔都唔睇，係咪先？咁變咗咧， 你睇 Facebook 都係㗎，佢話嗰個人群咧，即係嗰個叫做咧最忠誠嘅人群咧，已經去到提供到三十幾四十歲開始去到六十歲，變咗咧年青少少三十歲以下嗰個市場咧，佢係萎縮緊嘅。 可以再分析埋啦，即係佢已經話轉咗網上版啦。嗱，當佢轉網上版嘅話，你一定係網上，你一成咁，你到時你啲客賣廣告就喺你網上賣㗎啦，係咪先？如果大家又發現翻咧，《蘋果日報》咧。喂，你啲廣告位我係唔會同你買噶，你啲廣告位咧攝曬啲咩 Google 嗰啲廣告落去，咁我啲廣告位去咗邊啊？ 係， 我點同你買啊？你咪傻噶，心諗。 係， 唉，即係有時阿肥佬禮咧，有時即係佢自己都唔望下自己樣嘢係變成點嘅樣先。 唔係佢，我覺得佢唔係太跟得到個網上呢個時代，因為呢個世代， 但覺得自己係跟緊。 佢覺得自己係跟緊，但係佢係用緊一啲即係舊嘅思維去做緊啲新嘢。 其實好多人都係嘅，而家咧有好多人跟唔上個潮流咧，佢哋所講嘅嘢咧，仲係停留喺咧有啲人最遠嘅時候咧，就停留喺七十年代咧，石油危機啊、冷戰啊，佢哋嘅思維冇變過嘅。啊！你見我哋下一節我哋同人講，即係講翻呢啲咁嘅人咧，佢哋嗰種思維咧係不變。尤其是肥佬禮啊，或者泛民呢班人啦、啊、咁、啊、我哋其實仲有幾分鐘咧，其實我哋想即係簡單啲講下而家即係嚟緊咧，聽日啦，節目今晚盡量今晚出街，聽日咧就補選啦，呢個立法會四區補選啦咁 啊，即係講真啦，你司萬民嗰個位咧就一定冇硬啦，呢個咧可以講啊，即係一賠一百。一賠五百都得啦，你夠膽買落嚟咪得咯，等我賺翻兩蚊啦，係嘛？即係兩蚊博你一千啦，係嘛？ 外國有冇得賭嘅呢啲？ 冇人可以開盤嘅。咁反而咧，其實係唯一我到而家都覺得范國威仲有機會贏嘅，淨係依區啫嚇。咁、啊、你哋點睇咧？ 咁就睇嗱呢樣嘢咧，就睇其實完全咧成單嘢咧就冇乜人提。第一樣嘢就係、是、嗰、那個。即係嗰班所謂本土派嗰啲票究竟點樣走？ 係， 因為冇乜人提。你諗下，譬如話九龍嗱，譬如話你我哋係完全唔知。譬如話九龍西啦，你睇一睇九龍西。 係， 其實九龍西係穩陣嘅原本嚇。 係啊， 原本嚇。 係啊， 但係問題係你要小心喎。阿黃文加入維徵嗰四萬票究竟去邊？你係唔知嘅喎。如果你唔計呢四萬票嘅話咧，個票率係差唔多嘅咋。 我係 個兩邊嘅票率差唔多嘅咋。咁呢兩班友究竟係白票啊？定係真係投對家，定係做乜嘢？定係真係走去投翻你姚松炎咧？而家係唔知嘅。個問題係出現喺呢一度啊！ 嗱，其實咧，除咗本土票之外咧，有個好大嘅嗰個重要嘅原因咧，就係我覺得三區咧有個就係比較偏中間嗰啲票咧，係會受咗近呢一年嗰個政治氣氛影響，係有機會唔出嚟投票。呢個係我覺得咧，港島同九龍西嘅輸面好大。其實九龍即係港島區，我其實就覺得百分之百輸緊嘅。咁但係就見到陳家沛嗰種即係嗰種叫做咧，好害怕嗰種咁嘅態度咧。喂，我其實諗唔明啊！你使乜驚呢個歐樂軒咧？歐樂軒基本上都輸緊噶啦，起碼輸四萬票俾你。 唯一嘅解釋就係佢哋做過內部民調，而發覺自己唔係好掂。係，如果唔係嘅話，唔解釋唔到佢呢種行為嘅。如果你話佢內部認為真係認為自己贏四萬票咧，佢應該而家硬緊腳嘅。 係。因為咧，你如果唔理啊，冷處理歐樂軒，直情當佢冇到，好似咧話俾人，好似聽日冇籌票咁樣。 冇新聞。 但係咧，嗱，因為咧，如果大家將呢件事擺到好淡，大家都唔理咧，但係聽日都會有人出去投票喎，就係建制派咯。因為佢哋貼票之後，早八點鐘佢哋開工 call 你噶啦嘛，六點半已經 call 阿婆出嚟起身啊，飲早茶啦，阿婆阿胡阿乜婆嚇， 攞啲手板嚟，我幫你寫個字落去。 係啊，啊今日港島啊，俾個 number 你啊，九龍啊，俾個 number 你，新界俾個 number 你。 但係而家係唔使掌心雷嘅，因為你而家冇兩票啊嘛，你只要得個 number 就夠㗎啦， 一個 number 夠。係 唔使，所以我睇嗰段新聞好好笑嘅，話咩有人傳出話掌心雷唔好理。掌乜鬼嘢心雷啫？唔需要啊！呢一次系，你記住 number 啫嘛，你記住一個 number 啫嘛，仲有單位數字。如果你咁都唔記得，就收工啦！我都唔明嗰條新聞點嚟嘅。 哦，嗰、那個係攞翻上一屆嘅新聞攞出嚟做嘅，因為上一屆咧，你要投區議會嗰個功能組別啊嘛。 唔係，個傳聞係講話咧，有政府裏面有人員咧就話見到掌心雷就唔使理㗎咁樣。 其實我唔信有呢、這個， 其實呢個係呃人， 我唔信有呢個指令，你根本就冇呢個蔣心蕾嘅需要喺呢一次。 係啦，所以呢個咧絕對係啲新聞係作啲假新聞出嚟咧，就想炒熱嘅議題。嗱咁講真啦，其實補選係近依一個禮拜咧，即係嗰個叫做咧多先多翻啲人討論啦，之前完全啲人都唔理嘅嚇、啊，你見咧好似見唔到佢出嚟拉票咁樣嚇、啊，有個問題啦。今次呢個叫做咧比較中間啲嘅派咧，我覺得港島區個中間派咧係會好消極嘅，係未必會出嚟投票，甚至乎咧好大部分人唔投票，所以我覺得歐樂軒係輸緊，到到而家都覺得佢係輸緊嚇，因為咧你見上一屆2016年公民黨嘅票喺香港跌到好緊要，以前60,000+陳淑莊得翻一半， 哦， 嗰啲票去咗呢個叫做葉劉嗰度。 哦，咁大鑊咯喎！嘉文派錢呢單就 死啊死啊死啊死喺羅冠聰咯，因為羅冠聰攞咗50,000+票。 係啊，但係羅冠聰嗰50,000+票咧，因為好多種種問題咧，你總之佢個立場，喂，好多中產其實係唔係咁支持你講嗰啲嘢嘅有時，不過覺得你係後生仔。而今朝有個網友咧留言，佢話咧發覺香港一個好奇怪嘅地方啊，不論啲網台啊、社運圈啊、搞呢啲叫做泛民政治啊出嚟遊行啊，全部咧都係退咗休啊、上咗年紀，又或者海外或者上咗岸嘅人。咁呢個其實係一定嘅喎，佢哋就係香港眾志最大嘅支持嚟嘅。但香港眾志咧就好似完全冇在乎過依班客，淨係去 peace 嗰班年青人激進派。 是吧？這個策略是錯的，我一路都說，你在香港你第一件事要看的是看個人口金字塔，你望一望現在究竟哪一段的人多，後生的呢可能網上聲勢怎樣大都好，如果老實說，如果你說真的說聲勢大就贏，葉普成應該 贏5席啦，但你很明顯一到投票就不是那件事了，因為你的人口不夠。 仲有一個問題咧，如果啊網上聲勢真係勁嘅話咧，喂，而家香港之報叫做幫港出聲，佢哋勁好多啊，佢哋仲勁過蘋果日報嗰啲聲勢，咁係咪應該佢哋贏咧？所以咧，佢哋嗰個市場我覺得係錯嘅。嗱，咁以至原來超咗時，我哋又唔想超太耐，咁我哋咧這個我哋不如行，即係簡單講下咧，你哋點睇即係嗰個選舉啦，咁我講先，我就覺得咧，除咗飯局威之外咧，其他三席都危危乎噶啦。即系咧，九龍西咧就5波，就算贏輸兩個咧，姚松炎好，嗰、那個叫做鄭永信好啦嚇，大家贏輸都係會好少嘅，嗰、那個比嗰個相卡相距。港島區就應該就冇可能有得贏噶啦。即使你陳家沛就嚟即係抹黑啊，我諗佢哋計呢條數咧，計唔到泛民嗰啲走到票，因為咧最近一年咧，泛民裏面唔同派係令到嗰啲市民係十分之失望，佢哋唔會出嚟。這個我個人觀感啦。咁你點睇啊，許立生？ 我覺得四席冇曬機會極大咯，因為其實范國威咧，佢即係你睇翻佢咧個食相太核突啦，即係做埋啲嘢咧，你會覺得係即係好難投得落。 尤其是有人教他去吃本土派的票，要吃梁天琦票，这个我觉得是他的致命伤来的，这个都是的，因为呢根本那个本土的市场是不要得，尤其是呢经历过这个叫做呢这个雨伞失败了之后，跟着你掟砖，整个本土派已经土崩瓦解了。芒果佬我觉得讲出回来选都没有20,000票，他现在讲就得，做就没有，因为没有人再支持你的了。 还有港岛呢都冇好難嘅啦，歐樂軒嗰啲冇可能嘅事嚟，已經 係 佢真係太弱啦，佢嗰個戰鬥力 太弱啦。阿啲伯咧， 我就想講一單嘢， 長話短説啦，因為剩翻少少嘅 講，我就分分鐘，不如唔好講啦，下一次先講啦。 啊，咁你點睇呢個結果咧？ 啊，我唔係咁，我就唔係好想估嘅，好老實講，因為喺今日嚟到講，你再喺度去到去估呢樣嘢咧就。唉，有啲傷感啦不過咧，我就想講一件事出嚟，咁一陣間或者一陣間 下一節講啦，好嘛？ 下一節啦， 好，下一節翻嚟再傾。